心里的幸福是谁？听说那里的女孩声音蛮有甜，听说那里的夜色总让人容易醉，听说你在上海定居了一两年，我对你还会有想念。 装满回忆的橱窗，我却不想忘遗忘那些心碎的形状，即使一个行囊陪伴着我到世界流浪，我让悲伤都装上翅膀，再见了就不能倔强，该忘了你对不对，怕自己无法面对，无怨无悔把一切留给纪念，受过折磨的创伤它会慢慢被岁月一片片填满，渐渐就习惯不再想忘记曾经最痛，该忘了你对不对，我应该坚强面对，学会遗忘不能相爱的挣扎，记忆会为我收藏那些美丽时光，为爱付出过的力量带着我去寻找幸福的

外还下着雨，滴落着对你的思绪。他喝醉，眼前一片漆黑，他失去知己，再也难追。世间痴情的戏，等待有心人去看清。Oh, 回那里，一人而已，一生生诉不尽，为爱了起。 谢谢。

伤不伤痛，看多少相爱的人能成为永恒，是不是情人，如果再相逢，我最爱的女人，你会不会爱我， 要如何告诉你，早已原谅你。

看清楚，我是你的宝贝。曾经为我流过泪，现在把我全灌醉，那么的真，那么的深，却变成你最恨的人。我是带刺的玫瑰，刺痛你的眼泪，让你忘记我是谁。是我不够太完美，还是你说的对，爱到最后总会累。我是带刺的玫瑰，刺痛你的眼泪，说走就走，头也不回。是你态度太绝对，还是曾经为我流过泪，现在把我全灌醉，那么的真，那么的深，却变成你最恨的人。嘿耶耶，我是带刺的玫瑰，刺痛你的眼泪，让你忘记我是谁。是我向前追。 青春是我们的主张，青春是我们的。